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 住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美国嘅女诗人。 系啊，呢位美国女诗人咧，我终于等到今日可以介绍佢，因为佢系我其实系我最中意嘅一个女诗人，可以讲系二十世纪最好嘅，我觉得系就是、美国嘅伊丽莎白·不肖普。伊丽莎白·不肖普咧，其实佢诗好少啦，但系一直都冇一个好好嘅译本啦。台湾出过啦，但系译得过于文雅，过于古雅。而大陆咧，以前另外有一位男诗人翻译过咧，咁又觉得咧始终入唔到佢个内心咁样。因为点解咧？不肖普咧，佢系比较特别嘅，佢系一位女同志，而且佢系好走出柜嘅，佢系完全唔避忌呢样嘢。虽然佢系喺二战前后生活嘅一个人，一个女诗人。咁、而且咧，佢为咗同佢嘅同性恋人一齐生活咧，佢喺四十年代嘅时候咧，直头咧就搬去巴西住咗好多年。 哇！美国搬去巴西。 系啊，因为嗰阵时南美洲始终系开放啲啦，或者南美洲啲人唔系好知系咩事。所以咧佢就得意好自由。咁佢亦都系一生咧都系喺世界度到处流浪旅游啦，咁过住比较清贫嘅生活啦。到咗近乎晚年嘅时候咧，就先获得自己名声。就得咗好多美国嘅诗歌奖，甚至系桂冠诗人嘅诗奖咁样。咁啊，不肖普嘅魅力系好特别嘅，佢嘅诗咧，佢嘅诗系好精细精致啦，又好有想象力，同埋咧佢喺形式上好雕琢嘅。咁不如我哋先听一首佢嘅代表作之一咧，就知道佢嘅形式雕琢系去到点嘅程度。呢首诗叫《六节诗》。 六节诗。作者不肖普。九月的雨落上小屋，在衰微的光中，老祖母坐在厨房中，还有孩子簇拥着小旗即排火炉，读着俏皮话，来自年历书，说说笑笑，藏起泪珠。他以为他秋分时的泪珠以及雨点，他们敲打着屋顶，都已被预言在年历书中，但洞悉这个的只有一位祖母。铁水壶唱着歌在炉上，他切了点面包，说孩子是喝下午茶的时候了，但孩子正仍是茶壶小小的坚硬的泪珠，着魔般起舞在滚烫的黑炉上。雨珠也必然这样起舞在屋顶，拾住着桌子。老祖母挂起睿智的年历书，在他的圆索上，鸟儿般年历书敞开一半，从头顶荡过孩子，从头顶荡过老祖母和他的茶杯，里面满是心中式泪珠。他哆嗦着说，他觉得屋子很冷，并添了木块进火炉。曾经会是说话的是奇迹排火炉，我知道我所知的说话的是年历书。孩子用蜡笔画了一栋僵硬的屋和一条蜿蜒的小路，接着孩子添上一个小人，他的纽扣似泪珠，并骄傲地把画展示给老祖母。可是悄没声色地，当老祖母望着烧旺那火炉，小月亮落下来如火火泪珠，来自一页一页的年历书，坠入花床。那花床是孩子小心翼翼画在屋前，是播种泪珠的时候了，说话的是年历书。老祖母哼起歌，对着奇迹般的火炉，而孩子画了另一栋不可捉摸的小屋。 六节诗，咁就系来自不肖普嘅作品啦，美国女诗人。 大家剛才聽的時候呢，有沒有覺得那種音韻的流動非常之複雜？因為呢，律哲詩其實是一種古代的一種格律詩來的，在英文來說。它是要求呢，每一句詩句最後那個字啊，在下一段呢會重複。 哦， 即是呢六節詩嘅六行，每一行嘅結尾呢，都會有一個詞係重複嘅。所以我哋頭先聽嘅時候，就好似係一首歌不斷咁循環循環。更加似呢，如果呼應翻嘅主題，佢係回憶嘛，寫翻佢嘅祖母，佢細個嘅回憶嘅，就好似呢我哋細個聽音樂盒，或者呢細個我自己都有呢種感覺，比如下晝嘅時候，你聽到出邊有活。雪糕車行過嘅時候，嗰種不斷咁重複嗰種懷舊嘅味道特別之濃厚，就令你咧就好似童年嘅時光冇停止過，一直喺度延宕咁。其實呢首詩咧，佢個內容係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個場景，落緊雨，同佢佢小朋友同佢祖母一齊坐喺廚房度啊，喺度講故事啊，傾偈啊咁。但係因為呢個特別嘅形式咧，你又感覺到嗰一刻啊，真係永恆咗。佢就喺呢啲词句嘅重复入面呢，带你好似穿过时光隧道咁样，你可以再现曾经嗰啲微妙嘅感觉，好好细微嘅，比如雨声啦，嗰种老祖母讲嘢嘅声音啦，嗰种即係其实都好啰嗦啊咁样，其实都几似嗰首诗嘅。首先你可以讲佢系好啰嗦嘅，因为佢系不断咁重复。但系重复嘅时候咧，佢又会不断咁改变嗰啲词语。比如话个珠字，佢有时系雨珠，有时系泪珠。有时嘅泪珠咧，佢话系喺个祖母嘅茶杯入边，啲茶好似泪珠咁。有时咧，佢又话个小朋友喺度画紧公仔，画个公仔嘅时候咧，佢喺个公仔身上画一粒纽扣。呢粒纽扣又好似一粒泪珠咁样。 哇！咁翻译嗰位朋友都好犀 利。呢个译者我都要讲一讲佢。译者叫包慧仪，系一个青年女诗人。但系呢个女诗人又好神奇嘅，佢可能十几年前已经移民咗去爱尔兰。佢系咧爱尔兰文学专家，咁亦都系写咗好多关于爱尔兰嘅书。但系今次咧，佢译呢个美洲嘅文学啦，吓呢个毕肖堡嘅诗咧，咁都好有共通，因为包慧仪嘅文字本身就好精微。嗱，咁其实咧，好似呢首六行诗咁嘅诗咧，入边喺佢嘅诗就入边有好多嘅。但系另一个极端咧，佢就系人哋称佢咧毕肖堡咧系美国所谓后现代诗歌嘅其中一个开端者，因为佢嘅写法咧又同一般普通嘅抒情诗好唔一样。比如话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一首，呢首系佢最出名嘅诗之一，叫《雨》，系好长下嘅一首诗。 雨，作者毕肖堡。我找住一条大鱼，把它曳到船边，一半离开水，我的钩子深深穿过它的嘴角，它没有反抗，它完全没有反抗。它悬空，一种呼噜噜的重量，遍体鳞伤，不可轻蚀，朴实无奇。这里那里，它棕色的皮肤成条垂挂，像古老的墙纸；它深棕色的纹样像墙纸，形状像全然盛开的玫瑰，在碎石中被玷污失落。它浑身绝满了藤壶，精致的勾断玫瑰枝，细微的白色海虱寄生期间，下方两三重绿海藻稀稀落落地耷拉着，而它的腮正吸入恐怖的氧气，令人惊惧的腮染了血，新鲜生脆，可以深深切割。我想到生白的鱼肉如羽毛般包装整齐，大骨头小骨头，它闪亮的内脏，那夸张的红与黑，还有粉红色鱼标，像一朵石大的牡丹。我看进它的眼睛，比我的眼睛大好多，但更浅，且染上了黄色，红膜皱缩，透过年迈的损蚀的标胶的滤镜，看起来像被失去了光泽的石薄包裹，鱼眼轻轻游移，但不是为了回应我的灯视，更像是某样事物向着光芒倾斜。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雨，咁就係來自 Elizabeth Bishop 啊，不肖普啊，呢個美國女詩人嘅 啊，不肖普呢首雨呢，其实就好似佢某一种诗歌嘅理想。佢曾经提过自己诗歌理想呢，就好似画地图咁样，咁精细嘅。但系精细得嚟呢，地图本身系抽象㗎嘛。同埋呢，地图呢佢本身系对应緊呢个世界，但系本身地图上面嘅嘢系唔存在㗎，可以讲。咁佢雨呢就写佢呢去捉鱼嘅经历，佢钓到一条鱼啦，条鱼好大，咁我哋可以想象可能系巴西啊或者系美国海岸嗰种大鱼。跟住佢开始俾呢条鱼吸引咗，佢由始至终呢用一个男性嘅他嚟写呢条鱼，咁就去睇佢嘅每一个细节。有啲地方呢就写到呢条鱼呢好似一个星球咁样。上边佢身上嘅藤壶啊，佢啲甚至一啲海嘅寄生物啊，佢嘅皮肤啊，佢嘅鳞片啊等等啦。咁有啲地方又将佢写得好似一个系饱经沧桑嘅老人咁。佢话啊，佢头先我哋听到啦，话佢啲胡须系五根一族嘅智慧胡子啊，从他痛楚的下颚漫生啊，即系好似。佢涉毒神灵咁样，好似捉到一个羽化身嘅一个。如果喺中国嘅故事嚟讲，就系一个仙人，一个修行好耐嘅一个妖精，可以讲系咁。但系跟住成个剧情发展又好特别啦。佢当佢睇咗好耐呢条鱼之后咧，佢移开自己的目光咧去睇周围嘅嘢嘅时候，佢发觉哇，一切唔同晒。佢睇到本嚟条船咧，好普通嘅小船。部船呢咪会漏啲油出嚟嘅，我哋喺船户都会见到。咁啲油呢喺啲海上面呢就会有啲好似彩虹嘅颜色咁样㗎嘛。 係、啊、一个反光。 呢、這个时候呢，呢、這个不肖普呢就好似一个食咗迷幻药嘅人咁样。佢、就转移去注意嗰个反光嗰个虹彩。跟住佢觉得个虹彩喺度扩散开嚟。將成个世界都变咗彩虹嘅世界。即係我觉得呢个好似系呢个雨仙人呢向佢施加咗个法术。咁亦都可以讲系另一种生物对另一种生物嘅尊重同埋观察呢，系令呢个诗人对世界万物呢都获得咗一种即系好似点石成金嘅魔力咁样。咁当佢获得咗呢啲之后呢，佢做咗最后一个决定，就系成首诗最后一句，佢放走咗条鱼。因为世界万物咁美好，你又点忍心去咁样残害另一个生灵呢？即系如果我哋通俗啲嚟讲，系一种咁样嘅谂法啦。但系当然唔止系咁样啦，更多嘅系我谂系对呢个世界嘅一种赞美，或者对世界神秘嘅地方嘅尊敬咯。 系话咁佢钓嗰条应该都似系鱼仙系嘛？ 系啊，应该改名做鱼仙啦。咁呢首诗咧，点解我话咁特别咧？因为佢主要用嘅手法咧就系描述。 哦， 佢描述得好细致，好似啲小说咁样。喺自然主義嘅小說，或者咧喺某一派嘅叫做新小說啦，法國新小說嗰種咧，即係對每一個細節都巨細無遺咁樣描述出嚟，所以咧讀者讀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咧入到去嗰個場景，唔單止係入到呢個不肖普嘅眼睛入邊，甚至係代入到呢條魚入邊去。因为实在嗰啲细节太锋利啦，可以讲系。头先我哋听到啦，佢每一个比喻或者描写咧，都系好新鲜嘅。我哋好少咁样见到一个人去咁样描写一条捉到个鱼嘅。除非话你话古代嘅写法系真系写一条鱼仙，或者系写一条比如话毛比迪啊咁样嘅鱼吓，带有神话色彩嘅鱼先会咁样噶嘛。但系就系一条普通钓到嘅鱼，原嚟都包含住。咁多神秘喺入边， 哇！似小说咁喎， 系啊，呢个有意思。 夜城写于飞机上，作者不肖普。没有脚可以忍受孩子太单薄，破碎的玻璃，破碎的瓶，成堆焚烧，在那火焰上方，没有人能行走。那些灼灼的酸和斑斓的血液，城市焚烧眼泪，一面聚拢的海蓝宝石湖水开始生烟，城市焚烧罪孽，为了摆脱罪，中央供暖必须开那么强。半透明的淋巴，明亮肿胀的血液，成为黄金形块，向外浅落到融化的夜光的绿莹莹的桂酸盐河流，在黑暗的郊区奔涌的地方， 一池沥青，一名大亨，独自绝泣，一轮涂黑的月亮，摩天大厦上另有人哭泣，看啊，他白炽的电线滴着水，那场大火在一片可怖的真空中为空气而战，天空已死，上方仍有一些造物小心翼翼，他们落脚走路，绿红绿红。 夜城不俏谱的作品， 夜城这首诗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呢、可能是都比较罕有的，在二战前写在飞机里看这个世界的感觉、哦、因为那个时代呢虽然都有民航，毕竟坐的人不是太多， 是 啦，只有 昂贵啦、 是有昂贵啦，不俏谱这个人呢他都有些家产的，但是呢他主要是热爱旅行，佢只要一有少少錢咧，佢就會走咗去啲好即係使費好低嘅地方，譬如巴西啊、墨西哥啊嗰啲地方啦。咁呢首夜城咧就好明顯，佢喺個飛機上邊夜航嘅飛機望落個城市，咁呢種感受我哋依家睇就好有同感啦。因為比如話我哋喺外國飛翻香港嘅時候咧，一般黃昏者夜晚降落嘅時候都會繞住香港盤旋噶嘛，嗰種感覺就好似佢頭先所講嘅，我自己都有種感覺，即係你好似睇到咧下邊個城市好似喺度燒緊咁，因為啲燈光，咁佢喺飛機度睇到個美國嗰陣時，美國都有呢種即係摩天大樓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咧呢啲嘢咧喺佢嗰陣時嘅眼光，因為嗰陣時世界籠罩喺一個冷戰嘅氣氛入邊啊嘛，一個未來係唔穩定嘅。二次大戰剛剛過去，你唔知道將來嘅世界會喺呢個兩極分化之中變成點？佢睇到個城市係好似一個碎玻璃咁樣，碎玻璃仲要燒緊，係融化緊。佢話你冇辦法落腳嘅，你只可以不斷咁飛喺上邊，最後可能真係飛到好似一隻雀仔咁樣啦嚇，張國榮講嗰只 咁樣，冇腳嘅雀仔， 冇腳雀仔飛到攰曬，你跌落去你就係死亡嗰一刻啦。咁佢入邊咧，佢用咗好多隱喻啦，去講呢個城市喺火入邊咧，其實就好似咧，其實佢用嘅係佛教嘅隱喻，就好似個火宅咁樣燒燃燒燃燒，燒緊嘅係自己嘅罪孽啊！咁佢 咁快就睇透呢個城市嘅罪惡啊！ 而且咧，佢唔單止係話一種抒情咯，唔單止話係哦，我好憎現代城市，我就要詛咒佢。唔單止咁樣，佢入邊提到咧，佢話一池瀝青，仲有一名大亨啊！大亨呢個詞咧係好屬於過去嗰個時代，即係資本主義嗰個發達時代啦。所謂佢一個大亨喺度喊啊，因為咧連嗰、那個月亮都被塗黑咗，瀝青又係嗰個時代嘅嘢嚟噶嘛，即係高速發展嘅城市，連月亮都被瀝青整黑咗，咁呢個大坑喊都冇用啦，因為係你造成呢、這個世界咁樣嘅， 係佢嘅罪孽係嘛？ 係啊， 好咁啊，最後我哋要聽聽《負切》。 《負切》作者不俏普，《負切》露拉小姐的佣人。躺在泥灰里，从黑色变成白色，他降到珊瑚礁表层下，他的一生消耗在照料耳聋的露拉小姐上。富切在厨房水槽里吃饭，当露拉在厨房餐桌上用餐，天空为这葬礼变作蛋白色，而人们面色惨淡。今夜月光会减缓，种在填满沙粒的石罐里的粉红腊玫瑰的笑容，它们排成一列，标志着露拉小姐的损失。可是谁会尖叫？谁会让她明白？寻遍陆地与海洋，寻找另一个人，灯塔会找到富切的坟墓，将一切当作琐事打发。绝望的大海会献出一波接一波的浪花。 富切作者就是不俏谱。 为什么我会揀夜城和富切这两首诗呢？因为它颠覆了我以前对不俏谱的理解。因为以前呢觉得不俏谱它是一个很精细的现代主义者，就是艺术上很雕琢的人。但是呢没想到呢它都有一些诗很赤裸地写到这个现实的残酷的。 或者是一些矛盾，所谓甚至乎可以讲是用左翼的讲法是阶级矛盾。就好像这首《富妾》这样，那其实它是写于呢五六十年代的大致的写作时间。那那个时期呢，其实黑人民权运动是刚刚兴起。 嗯， 虽然话之前呢个南北战争已经所谓废奴已经废咗好耐啦，大家都知道其实美国嘅种族歧视问题系一直存在嘅， 而家都仲有， 系而家当然仲有啦。咁富切呢，佢系好点呢，佢有啲似中国古代嘅诗啊，佢嘅讽刺系好不动声色嘅。咁其实富切呢喺呢首诗入面呢，就系一个黑人啦，而且系一个工人啦。咁佢服务嘅对象呢叫劳拉小姐，劳拉小姐好明显系白人啦。咁入面呢有一啲好强烈嘅对比，佢话富切呢喺一个厨房嘅水槽度食饭嘅。咁呢个劳拉当然喺餐桌上面食饭啦， 因为佢系主人啦。 係啦，呢个我哋香港都有㗎。咁係呀，真系有㗎。但系呢有一样嘢呢，佢话当呢个富切当佢过身啊，当佢埋咗喺啲泥灰入边，佢系慢慢由黑色变成白色。 嗯， 因为佢无论你系白色皮肤、黑色皮肤， 你 的 骨 都系白噶嘛。而且咧，当佢变成白色之后咧，佢慢慢系会随住地壳嘅变动，即系成个地球漫长嘅变动，佢都会变成一个珊瑚咁样嘅。 嗯， 即系好似珊瑚礁咁样。即系当你嘅骨变成舍利子、变成珊瑚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咧，你嘅生命本身人同人之间嘅尊严系平等嘅，咁入边咧，佢仲有一啲咧系佢想象呢个富切过身之后咧，仲有啲乜嘢系纪念住佢嘅？ 系 就比如话佢入边讲到咧，有一个石罐啊，即系可能啲罐头盒咧，系种咗棵花嘅。咁、那个花咧系粉红腊玫瑰啊，我原嚟睇真啲系假花嚟嘅。咁、好可能就系呢个富切呢个黑人咧，佢平时嘅一个娱乐，或者系佢自己装饰自己嗰间小屋嘅一个装饰品啦。佢话喺呢个时候咧，今晚咧月光咧会慢一啲照到呢个玫瑰上边。啊，呢度好感人呢、這个细节。佢话佢会减缓啊呢个蜡嘅玫瑰嘅融化，因为蜡嘅玫瑰随住天气变热，佢慢慢融啊嘛。這個、細節呢个细节咧就系、是、今晚嘅月光嗰度咧，我觉得嘅月光啊，简直就好似即系诗人毕肇宝佢嗰种悲悯，嗰种眼光，好似佢都唔舍得呢个富切嘅离去，就好似呢月光咁样徘徊喺佢爱过嘅事物上边。 系。呢、这个就、这个感觉就好似即系，譬如我哋地球上啦，其实我哋啲自然、大自然咧，就对于任何人嚟讲咧，都系一样咁 平嘅，系啊。咁当然啦，我亦都可以讲啊，将来嘅月光都可能会为阿劳拉小姐咧，会做一啲温柔嘅事情。 好，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绍毕肇宝嘅作品，但就未介绍完噶。 系啊，其实佢最关键有另一种题材好特别嘅作品咧，我哋下一集嚟讲。 好，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